当然有关系，但是非常不同。父子灵之间的关系是亲密到不能再亲密，人间没有语言可以智慧可以描写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说三位一体啊，或者三而一，一而三。他们是同质，他们的物质的质、本质的质是一样的。你也可以说他们是三个位格而一个位格。那我们不习惯听这一个位格啊，我们喜欢听一个神明，一个啊 Godhead， 一个本质，三个位格。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密过夫妻之间的关系，因为人间的夫妻只不过是来描写、来 illustrate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也没有基督与父的关系那么亲密的啊。所以这第一件事情，三位一体之间的 union 或者 unity 呢是不能再亲密的，而人与基督的关系呢，我们的确用 union 这个字。希腊东正教就有一点的嫌疑，说我们人神化变成神啊，就是参与他的神性。那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确有这句话，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人变成神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圣洁公义等等。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并不使我们成为基督，或者我们中间还要差一段。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100%的神，但是穿上了100%人的人性。耶稣基督的人性是100%有身体，100%的灵魂啊，这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与谁联合的呢？就是 与这一位100%神、100%人的耶稣基督联合的。而这位100%人的耶稣基督是100%身体、100%灵魂。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与他的联合是因为神开恩与我们立约，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与基督联合，因为他先为我们死，他是第二个亚当，是我们的代表，他为我们死，他代表了我们死，他是我们的代表啊。第一，神拣选我们在基督里这关系；第二，他代表我们死了；第三，圣灵使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这个 union 呢，这个联合呢，是一个 spiritual relationship， 是一个属灵的关系。那这个属灵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第一，这是属灵的关系，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肉体上的关系啊，我不需要爬上十字架去死，不是这个意思。与基督同死的意思是在灵里面死。那什么叫灵里呢？第二个意义就是这个是圣灵做成的一个联合。 It is a union worked by or effected by the Holy Spirit 啊，属灵的关系、属灵的联合的意思是圣灵把我们与基督联合起来。那这个联合起来不是说我变成基督的一部分，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我在约里啊，所以不要想到太神秘啊，我成为三位一体第二位的中间的一部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的。基督是基督，我们是我们，但是我们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神，但是我们在基督里享受在基督里一切的福分。什么福分？罪得赦免、清洁的良心、称义做神的儿女、成圣啊，神不离弃我啊，有永远的盼望等等啊，在基督里是指这些东西。这个联合呢就得到这些好处。所以 we learn Christ from his benefits， 我们是借着在基督里的好处来认识基督的。我们不是凭空的闭着眼睛想象耶稣坐你旁边，不是啊啊，这个有一点嫌疑会变成拜偶像啊。假如你想的太多耶稣的图画啊，清教徒不太喜欢啊用耶稣的图画的。虽然我们今天用的那个咖啡颜色那幅图画呢啊，我们也没有去拜他，不过你不要忘记哈，那幅咖啡色的图画有长胡子的那个是意大利的 文艺复兴的一个模特儿而已，那个不是耶稣，耶稣不是意大利人，耶稣不是在意大利长大的，耶稣是以色列，对不对？啊，那不是意大利模特儿而已，啊，《Passion of the Christ》耶稣传里面就是美国明星而已，啊，你不要把那个当作是耶稣，啊，所以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啊，不要把它太过形象化，也不要太神秘，要什么呢？具体的思想，耶稣基督究竟给了我什么东西？答案是他给了我他的死跟复活的好处。什么好处？给我啊新的心重生，给我信心跟悔改的能力，给我圣洁的啊开始啊和过程，给我称义做他的儿女，给我他的同在。所以我们是从借着耶稣基督的 benefits 在他里面的好处，在他里面的福分，我们在他里面得份， we have a share， 这个份就是股份的份啊，我们在耶稣里面有股份的，或者是一个拍啊，每个人有可以切一块啊， we have a share。 Charles Wesley 写的那首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怎能如此呢？啊，第一句英文的歌词是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an interest in the Savior's blood？ 这句话不能翻成怎能如此我对耶稣基督的血感兴趣，这个 interest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兴趣。 interest 是什么呢？假如你想是利息就差不多了啊。不过呢，最好是把它想成是股份那个份。 interest 是一个17-18世纪的商业用语啊。怎能如此我在耶稣基督的血里有份，有股份，有好处，分一份给我的啊。就是说耶稣基督死跟复活带来的好处我有一份，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死了，他流的这个血呢有这么多的好处我有份。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an interest in the Savior's blood？ 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气不是升官发财望子成龙，不是，是这些的福分。所以我们祷告在耶稣里得到的福分也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我们求的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啊，这些是耶稣基督里面要给我们的。那怎么得到呢？我们今天啊，昨天还没有详细的讲，是透过恩据 means of grace。 恩据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跟复活给了我们这么多好处，我们也知道圣灵圣灵带我们进入到基督里，圣灵重生我们，圣灵使我们成圣，圣灵给我们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等等，这些的好处都是圣灵是The Holy Spirit mediates， 他是那个管道。好，那你再问下去，那圣灵这条管道怎么样使我们得到这个好处呢？我怎么经历得到呢？答案是接着三条管道。这三条管道呢叫做 means of grace， 恩据，就是神的话、圣礼和祷告。那基督教就是基督新教宗教改革的恩据观和天主教的恩据观是不一样的。天主教的恩据观是借着圣礼、耶稣基督的义或者是神的恩典一点一滴的灌注，在 infuse， 好像豆浆在那个麻布袋出来啊，渗透啊，灌注啊，一点一滴的神的恩典滴在我的生命里面。意思就是说，你要得永生吗？神给你一滴一滴的来。所以天主教的圣歌 Sacred Songs 里面啊，都是求神可怜我们没有得救的确据的啊，一点一滴的给你。这个不是我们的恩据观，我们的恩据观是在基督里有什么？有得救的确据。好了，那怎么得到呢？你怎么经历得到 ？OK， 答案是圣灵给你。那圣灵怎么给你呢？借助他的道。所以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借助洗礼。那洗礼不是重生哦，啊，你不是靠洗礼罪得赦免。洗礼是什么？洗礼和圣餐是神的恩典之约的记号和神恩典之约的印记。英文是 Sign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And seal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你在洗礼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吗？是的，神更加在做见证。 sign 神的记号，就神做见证，这个人是属我的。不单是神做记号，神还盖个图章 seal 印记啊。所以这个圣礼，不论是洗礼和圣餐，是神给我们恩典的一个记号，一个外表的记号，水饼杯等等这个记号。但是呢，神借着这个记号来给我们一个确定的保证 guarantee。 所以圣礼是恩据的意思呢，是说不是说那一天的圣餐音乐好不好，我的心情好不好，你可能刚刚跟你的配偶吵完架来领圣餐，不过还是需要认罪。之后呢那天牧师前天晚上睡得好不好讲到动不动人，不是靠这些，不是。圣餐跟洗礼对你的好处，那个有效性，是在乎什么？在乎神的应许，神的话，你抓住他的话。因为耶稣基督要他愿意接着圣餐的饼喂养你，这是他的身体，他的血，不是那个饼变成他的身体，乃是这个是他的应许，他的保证，说我是生命的粮，我要喂养我的羊。所以圣餐是恩据，然后呢祷告也是恩据，意思就是说圣灵将耶稣基督的同在和耶稣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再一次的印证在我们的心中。洗礼也是一样那神的道更不用说了是在神的道，在圣经里我们遇见耶稣。有一些教会的讲台呀，你们看不见的，在牧师那边呢放了一个牌子给牧师很好的警惕，是来自约翰福音人们跟门徒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Sir we would see Jesus。 那在这个讲台的牧师这边呢就刻住 Sir we would see Jesus， 意思就是说人们是怎么样遇见耶稣的，是你梦见他吗？你是感觉得很好，是在神的话里。所以神的话的宣讲除了讲台以外，还有查经、主日学我们的读经，是借着神的话我们遇见耶稣借着圣礼耶稣基督喂养我们。所以你要信心更加强，你愿意耶稣很亲近你吗？不是凭感觉，乃是他的道、祷告，还有正当的按照他的话的规矩的敬拜，就是圣礼因为神的道也是敬拜的一部分神的道跟圣餐洗礼加起来就是敬拜还有个人的敬拜就是祷告这个是恩据，这样子我们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亲近。还有问题吗？他再继续问下去也可以那个很好的问题常常我会回答问题之后忘了那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是我的思维方式比较推理多过于归纳，推理是化整为零这个归纳是化零为整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你们每一个人好像一颗钻石女生们呢，钻石有几面？考你们呢 ，gemologists 听说是六十面是吗？好，反正很多面。我也是钻石，那你们问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不是铁磨铁，是钻石磨钻石，很多面的。你们这边来，你问一个问题人与基督的联合跟三位一体的合一是有什么不同？好。那你也给我擦一下，擦一下之后呢，我这个钻石里面呢有一个中药店好了，你那个问题来了，我呢就跑去造药抓药那从教会历史1.3 2.7 3.6系统神学4.9 5.8抓了一大把什么淮山给集就放在一起，然后包了一包给你了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不好的问题，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bad question。 不过别人问问题的时候，你不要 turn off your mind， 你不说，哎，这个不关我事，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啊？我要来听老师讲的啊啊，听别人问问题，问题解答呢，好像没有赚回票价，这个是众多华人学生的误解。其实啊，你去听别人问什么问题，老师怎么答，之间的那个答案跟问题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答的，对不对啊？为什么他这样答？这个才是教育之所在啊。假如讲义里面有的，我写下来了再讲一遍，这个叫做温习啊，你自己可以读的。但是你假如听懂了这个问题与答案之间的关系，你就学到一些东西是讲义里面没有的，很重要啊。很多人呢，别人问问题的时候他就睡觉啊，他就很烦躁，说哎，又有人问问题了啊，我要听老师讲完他的讲义啊，这不一定是对你最好的学习的途径。 OK， 好好，还有问题吗？啊，一二四，这个麦克风在什么地方？这边 Norris right here， 好，二， 那个在前面的 图 表下有半圆形的像法，是刚才您说是代表宇宙， 宇宙人类灵界。 我想起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要这个它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你和好。 是。 但是圣经里又提到，他不救拔天使。 啊， 又提到啊，我们要审判天使。 啊，请你再重复你最后那一下半。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什么。 圣经里头提到，他并不救拔天使。 哦，圣经里面提到神并不救拔天使，还有我们要审判天使， 还有就是我们圣徒要审判天使， 对，我们信徒要审判天使的，哥林多前书。好好啊，请再说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几节？ 第二十节。 是的啊，请啊让我读一次。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相信这个地上天上呢，是不包括那些堕落的天使，因为他们要扔在火湖里面的。整个宇宙与神和好，除了堕落的天使是没有盼望的。人类中，神来救那些相信耶稣的。 OK， 然后呢，整个宇宙目前在叹息，等候神的儿女的显现，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使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范围包括人类自然界但是不包括灵界里面的邪灵，也不包括那些不信他的但是包括各国各族的人，凡是求告他名的人。我是这样理解彼得前书，耶稣基督死后呢，去那些被囚的人中间宣讲福音这句经文呢，差不多每一次问题解答都会有人问的，是吧？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什么意思呢？前面十八节是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了，然后呢？对不起，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虽然你没有问，我代表你问了。我的理解是，这个传道，那传道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基督徒呢，又有一种语病，每次读到福音这两个字就想传福音，每次读到传道就是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呢？就是领人归主，劝人信耶稣的意思。首先，福音这两个字，不是每一次都是指传福音的。以弗所书福音就是福音的信息，这里传道是什么意思？传道是宣讲神的道，神的道是两刃的刀，包括恩典也包括审判的。好， 我对这节的理解啊，我每次我说我对这节的理解，意思就是说还有别的理解啊，乃是说呢，耶稣基督死后啊，或者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向灵界宣告，他已胜过罪，胜过魔鬼，胜过黑暗，胜过死。传道是有宣讲的意思，讲到 preach 这个字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 to proclaim 宣告，所以这个宣告呢，也包括宣告耶稣是主啊。我们宣告耶稣是主，早晚万膝跪拜，万口承认耶稣是主，包括那些灵界里面的。那耶稣死跟复活呢，是这件事情，就是万膝跪拜的开始啊。而他向被囚的监狱里的灵啊宣告，他胜过了一切。那不表示是所有在被囚的啊灵都是他所救赎的，但他宣告他胜利了。等于他再来的时候，他宣告他是主，宇宙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蒙他的宝血所买赎的，只有信他的，他救的那些啊是被买赎的。好啊，这个麦克最后面。这位姊妹之后第三次这边 OK。没有第一个亚当就没有第二个亚当，是。啊，好，我重复你的话，我的意思呢是说，第一个亚当是历史的人物，所以第二个亚当也是事实，不是神话。啊，请继续。好，所以问题是，假如第一个亚当不犯罪，就不需要第二个亚当，是不是？你问题还有吗？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是吧？这第一个问题。好， 那也就是在如果在批述问题的时候 啊哈， 神看到了， 你说这是古常常的。 OK， 常常传福音时候会遇到下面一个问题，神在救赎的时候好像多此一举，怎么多此一举呢？ 就是说造了一个人就犯罪，然后再来救他。如果造 了 人他不犯罪， 啊 OK， 他造了一个人会犯罪的，所以他来救他。假如这个人没有犯罪就不需要救，为什么多此一举呢？为什么不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呢？好，这个答案呢我先答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亚当假如没有犯罪就不需要第二个亚当，是不是？这个答案有短的版本和长的版本。短的版本分两半啊，短的版本的第一半是的，第二版本是我啊，第二半是我不知道。好，现在来解释为什么我说既是也是我不知道。圣经里面多讲我们就多讲，圣经少讲我们少讲，至少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去猜测假如亚当不犯罪宇宙会怎么样，因为神没有告诉我们。 OK， 事实上这个具体所发生的是亚当犯罪了，全人类犯罪了。我们可以去猜，但是猜也要有按照圣经去猜，还有有声明是猜啊。在创世纪第三章，神让天使火箭来挡住伊甸园，不让人再进去吃生命树啊，就永活。所以我们可以猜，假如亚当不犯罪他就永远有生命。那其实呢这个也不很离谱的。什么叫救恩？就是救赎我们回到原来的状况。原来状况是什么？永生。但是原来的状况里面有考验，神说你不可以吃这个分辨三恶树。所以假如，只是假如啊，猜测而已，假如亚当没有犯罪的话，他应该是享受永生。好， 好了，那下面就问下去了，那为什么神造一个人会犯罪，而且的确犯了罪呢，然后再去救他呢？不是多此一举吗？啊，这个答案又有短的版本跟长的版本。短的版本是 I don't know， 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我们不能去想象一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然后神会怎么做啊？那但是呢，我们按照圣经里一些基本的原则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啊。我们不能说啊，是的，神多此一举；不是的，神不是多此一举。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原则来回答这个问题。原则乃是说，神在永恒里面计划了创造、掌管、救赎跟完成。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具体的，创世纪一到二章，神创造了；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就是掌管跟救赎。启示录最后两章是完成，诶，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的，除了第一、第二章是创造，最后两章啊是完成，中间就是历史和救赎。神在历史里面具体所成就的掌管和救赎计划，就是他在永恒里面所计划的，啊，那我没有说这个答案会很满足慕道朋友，但是呢。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背后的信念乃是说，我们人的思想理性是有限的，不但是有限，神要我们知道的东西是特定的 definitely so much， 就是这么多。神不要我们知道一些他没有启示的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似乎耶和华的，没有，唯有明显的事是似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所记载的、所吩咐的一切的话。嗯，还有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休息之后来回答下面一个或者其他的问题。啊，嗯，我们要学习具体的思维方式。那这个是 Cornelius Van Til 我的老师范泰尔常常讲的 concrete thinking。啊。你问人自由吗？有没有自由意志呢？那要看人是在被造时、堕落后、重生后，还是在荣耀里。宇宙里面有没有痛苦？为什么有痛苦呢？好，要看被造时没有痛苦，堕落之后有罪，所以有痛苦啊。重生之后有两种的受苦，一种是为主受苦，一种是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最后荣耀里没有痛苦。啊，这些问题不能够泛泛的 in general 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啊，自由的问题、痛苦的问题，为什么？假如不是这样子又怎么样啊？具体的，神给了我们这四种的状态，每一种状态圣经里面给我们原则去回答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跳出这四个状态去想象第五个状态是怎么一回事。 OK， 好，我们祷告。谢谢天父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思想，也带领我们的心归你。求主继续的吸引我们，每天的啊，来耶稣基督面前来支取力量，与他同死跟同复活。谢谢主，你顾念到我们的需要，顾念到我们与你的关系，都是你的恩典所安排的。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